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稿桥，出京方向三元桥到望京南，以上路段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这应该大声的唱，哎，太阳出来了，你看，嘿，太阳出来了，只要给次机会。 就是一开麦的时候就听到你活力满满，就证明说周一又下班了。 没有，你刚才那个笑声明明是冷笑，好吗？就是那个。 没有啊，我想起另外一首歌来着。本来我想说今天一开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唱一首歌，就关于那个下过雨什么玩意儿的那个，我好 什么叫下过雨什么玩意儿，是什么歌？你唱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歌词忘了 啊，好吧。雨过天晴，大家都出来这个让自己的牙齿晒一晒太阳，尤其呢如果你已经在下班的路上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此时啊这个春雨之后习惯的太阳。 嗯哼，下班快乐啦。 对，我们还是先送一首歌给大家吧。 再见工作。 对，雨过天晴了，娱乐最王牌。我们首先先推荐一首，这是洒满阳光的歌，我很喜欢。尽管这个乐队相对比较小众一些，来自于苏格兰的一个乐队哈，叫做 Surgeon。这首歌的名字呢叫 Sunshine， 特别适合一边晒着太阳的时候一边听。 对，就是也是把我们这两天就发霉的心情拿出来晒一晒。 对，叫一扫阴霾的感觉啊。 Wakes me up to tell me how it's done. 实很多的英国的乐队啊，其实都有一些相同的气质。比如说，因为可能常年会有一些地方下雨啊，所以呢，他们的音乐偶尔会在阴雨当中，会闪现那种。真是光芒万丈的阳光洒满大地的感觉。 是、嗯、这首歌曲就是其中提到 Music Maker、哎、所以我们也算 Music Maker 吗？每天为大家放送不一样的好心情的歌曲。 你先给自己贴个标签是不是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就是因为之前也在常年下雨的一个地方待过、上海，我就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就那个时候有多么珍惜或者渴望一个阳光的感觉哈、 是，尤其梅雨季的时候。 对，其实北京这两天一直在下雨，所以今天当出太阳的时候呢，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 孤雨孤雨快走开。 但转念一想说，哎呀，出太阳了，完了，天又该热了。人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矛盾，你知道吗？ 怎么办呢？ 对，先送上一首歌，让大家的牙齿出来，好的晒了晒太阳，真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反正就是听完以后心情整个就好起来了。 连我们俩坐在直播间就开始左摇右晃。 对，正在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是什么日子来着？ 世界读书日。 对，你知道一到这个什么某个具体的日子呢，就是从早上开始，如果你刷朋友圈发现很多人就来，也不能说是凑热度啊，大家好像必须得发点什么。 对，尤其这一天的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就平常不怎么好好读书的，今天都拿出一本就手边读物。 对，都是那个崭新的那个书，藏在书柜里很久了，翻出来然后拍一张，然后把它再放回去。 对，我发现就读书的这个人呢、可能分为两类，就有一类呢，就是真的特别喜欢去看书，就读书成为他每天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你应该就分成两种，一种人就是读书的人，还有一种就是不读书的人，只有这两种，没有中间地带。 嗯，我可能算中间的一种人，就是 看杂志， 没有，只买书不看书。 那你这个对于出版商来说或者书商们来说是个好事、 对，你就比如说他这本书，他 纯粹支持一下 标签呐、或者是他的页面啊、都设计非常好看，我说占为己有吧。 所以今天真是看到很多人发自己的这个看书的自拍啊、就是发一张照片，把这个陈年已久的一些小人书啊，这些漫画什么拿出来的。哎，对， 我们俩等会儿要不要自拍一张？ 看书的照片了吗？ 对，好，我学习。 好，没问题，待会儿我们拍一张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想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最近手边读物都是什么？ 对，世界读书日嘛，读书使人进步，我们就开卷有益，是不是？ 对， 哎，书中自有什么什么什么，书中自有什么什么，就是纸质的读物，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是会给你力量的，文字的力量。有的时候会强过于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当你真的能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都向你展开了它的怀抱， 宽阔了很多。所以呢，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把你的好书抛给我们。 对，这样的雨过天晴的天气，我们来听点少女心的歌。这歌我觉得你应该会比较比我应该早一些听到这首歌啊。 对，是来自冯提莫的一首什么什么少女呢？ 反正大家感受一下吧，就是小清新啊，就是粉红色的记忆。 我是乐意，每天都是星期七，赖在家里吃舒拉林点一杯苏诺伊。上了合集，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四米七，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面玻璃，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 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前面那首歌是不是足够的欢快哈？尽管可能不太适合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年纪这个身份去听的一首歌， 还好啦。 但是其实听了以后会觉得心里明亮一些， 是尤其特别适合就是每天晚上准备去夜跑的一些朋友啊。 对啊，偶尔我们也会播一些这些当下呢比较受欢迎的歌啊。对，怎么来形容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精致的大餐，它也不是说一个看起来很有品味的什么米其林之类的这种餐厅，但是呢吃的是我觉得是花毛一体吧，就大家都在吃的东西啊。 是，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说说你现在的枕边读物是什么，然后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呦，谢谢还在读我那本是多年以前的这个不能说著作了啊，作品啊， 叫做 早安那些听我的爱人们，然后你翻出来又重新读一遍的朋友们，谢谢 妍妍，谢谢您。 哎呀，这我充满了幸福感啊， 就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又把你的书翻出来了， 感谢你们把这本书放在枕边而不是放在洗手间。谢谢啊。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推荐一下最近值得关注的文娱热点，好不好？ 在上周五上映的新片当中呢，《犬之岛》是一部备受好评的动画新作，而且目前的评分呢有3万多人打分，分数高达了8.5分。 这个好像据说啊，美术呢是在这个作品当中登峰造极了，而且呢很多幽默梗遍地都是。就是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对于喜欢猫的朋友来说，可能不够友好啊。 所以说，喜欢养猫的朋友谨慎选择。 对，另外呢，本周刘若英转型导演的新片《后来的我们》和这个贾家辉啊，就是张家辉首次转型导演指导的新片《低压槽》将于本周五同期上映了。 两位应该都是演而优则导，对吧？所以刘若英呢选择了一贯的文艺风格，而张家辉这次这一《低压槽》呢就是一部色调比较灰暗的犯罪电影。 对， 其中还邀请了徐静蕾还有何炅加盟助阵。 虽然说何老师啊，这同行嘛，对吧？而且我也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主持人，但是有些实话还得说，就是何老师参演的电影呢，这个超过5分的好像都不是很多啊，所以，哎呦，这个很为这个贾家辉担心。 贾家辉加油！ 好啊，我们听一首歌吧，这是就是刘若英的这个《后来的我们》当中一个推广曲，算是啊。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些时刻，提醒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 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一夜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越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我们已经正式开始打卡了，说后来的我们好好听啊。 对，五月天的这个歌迷肯定啊会一直支持他嘛，对不对？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推荐的方面啊，先来看个电视剧好了。 由钟汉良、马天宇、孙怡等主演的电视剧叫做《良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将会在本周天，也就是4月29号起正式在湖南卫视播出。 然后呢，这是一个电视剧啊，好像这剧有70多集，剧集越长有可能烂剧出现的可能性呢就越大，所以对此剧呢我并不是完全看好的，但是这个具体还要再去看看再说。 据说其中有一个角色还患上了偶像剧当中的标配白血病。 哎呀，你看我就一听着这个剧情我就觉得，反正你们自己考虑吧。 慎点慎点、 啊、哎，对，我们只是推荐啊，我们可不是就是完全告诉你说啊这个剧很好，推荐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另外呢，本周在经过6天的繁忙工作之后呢，即将会迎来五一小长假。2018乐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呢，也会在本周天，也就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正式开演啦。 如果大家也可以去考虑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好，应该是在假期第一天在哪儿？在渔阳国际滑雪场，对不对？ 出席的嘉宾会有窦唯、蔡琴、田馥甄、朴树，还有赵雷、李志，还有胡德夫。 不知道哪个名字会引起你的这个心动啊？ 窦唯，窦唯。 也有人可能会想去看赵雷或者是朴树啊。来听这首《鼓楼》，很适合雨过天晴。 走在鼓楼下面，路在鼓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太阳，就 好奇有没有真的在鼓楼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鼓楼大街那边有没有？我看了大家发来很多书，我们待会儿可以考虑念几本啊， 是， 对， 有很多非常熟悉的书， 对，比如说这一本， 这本熟悉吗？加瓦从入门到放弃。 你应该跟我说我撒谎， 你撒谎， 我明明在界外大街啊，谁在鼓楼啊？ 找雷啊！ 哎，有人说看《十万个为什么》算不算？ 当然算啊，只要是读物就算。 对，你这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我跟你说啊，对，增加多少知识点？ 是啊，然后我们做那个关键词要现在说吗？ 可以啊， 因为《十万个为什么》我觉得很贴合刚才我们俩那张照片，大家现在可以回复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惊喜的照片。 现在你说发照片就是发关键词索取照片，大家觉得可能马上觉得说你们俩又设什么一个坑或者是一陷阱给我们。 没有啦，今天绝对不是恶趣味， 就是在看书嘛， 很认真的学习。 就是圆圆说我是一个学生啊，现在要看的这本书是5年高考3年模拟， 一课一练。 徐快要看的是《霍乱时期的爱情》。 嗯，还有青青子衿，他说最近在读《白夜行》，还有《解忧杂货店》。哎，好巧，我最近也在看东野圭吾另外一本小说。 嗯， 那本小说呢叫做《彷徨之刃》，可能知道的朋友可能不是那么多，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白夜行》啊，还有刚才大家说到的那个另外一本就是那个《嫌疑人 X》。这本小说其实看的刚开始呢，你会觉得好像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剧集，就是看不见的客人或者是三块广告牌当中的剧情就会出现。 哎， 但是东野圭吾最经典的就是他完全不按你的套路来出牌。 其实有人就喜欢看悬疑，每个人喜欢看的书的类型其实都是有偏好设置的，就是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吧，喜欢看那种图， 敢是吗？ 我喜欢看历史，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是一个，乾隆帝 啊， 其实是一个学术的著作。 所以等会白给100块要难为大家了， 不是小说啊。 我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想把我们放下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修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的脸，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远远

现场声名古镇与徐徐流淌的水墨动画交错相宜，从视觉和听觉上呈现了简约又无穷的东方之美。近日北京卫视2018跨界歌王在北京举行了开播发布会，徐静蕾、吴秀波、刘恺威、陈学冬等新一季跨界歌手纷纷现身，阵容亮眼。徐静蕾多年来尝试过演员、编剧、导演、作家等多种不同的身份，并且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对他来说，跨界让生活变得很充实，但这次他透露，因为之前很少唱歌，这次跨界音乐之旅已经成了他人生当中除了考电影学院最大的一个挑战了。在上周播出的《异口同声》第九期张韶涵专场节目中，分为快歌张韶涵和慢歌张韶涵两个部分，他一连演唱《欧若拉》《香水百合》《隐形的翅膀》等八首经典歌曲，将观众带回到青涩的青春时光。异口同声之后的节目中，还将邀请到60、70后妈妈辈儿喜爱的罗大佑，80后、90后喜爱的张杰、张碧晨、陈粒等原唱歌手与大家分享音乐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望京南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排到二环桥。机场进京尾沟到北港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花会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春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我们唱的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就要过去了。 Summer is coming。 对，这个谷雨之后再下一个节气就该立夏了，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的片花也应景的要马上要替换掉了嘛。 对，我们 是 啊， 工作量了， 对，开始我们要制作新的片花了。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说点开心的事儿呗，要不然这个星期一人难免困顿，尤其此时此刻走在下班的路上啊，虽然阳光甚好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得说点积极向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星期一下班的路上说一点 关于放假的事儿。 对，本周经过6天的辛苦工作之后，就会迎来五一小长假了。 2018年的五一假期有3天，就是从4月29号到5月1号放假调休。 哎，我发现，在说到放假这件事情上，咱俩是最默契的，都同时发出了哈哈哈的笑声。在五一假期过完之后呢，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节的假期了。 端午节吃什么？饺子、 汤圆，有劲吗？啊？ 五一假期期间呢，七座以下的普通小客车，通过高速公路是继续免费的，比较适合大家去做一些小小的自驾出行。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说，假期出门一般都会比较堵车，所以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 对，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是吧？ 好想放假呀。 对，就是早点做准备。 就是可以不自驾游，也可以选择另外的一种出行方式。早做准备，一些朋友可能都买到特价机票了。 所以算是我们提醒大家了哈。当然你说我就是一个喜欢宅的人，那我也可以选择在家里面看书和读书。你们现在可以继续发送两个字来看一看，像我这样喜欢读书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回复读书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俩就特别有学究感。 但是说了半天放假的事情，我们要说读书，我们到底要干嘛？此时此刻就四个字， 好想放假啊。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如果这同伴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快把车掉。 这首 Tanya 蔡健雅的好想放假中，我们还有一些消息继续和大家分享。另外这个五月份开始，其实有很多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的消息，比如说五月一号开始，我国将会对进口的抗癌药实施零关税， 也就是说进口抗癌药的价格呢有望下降20%左右。 好消息啊。 另外呢，五月一号开始呢，在动车组吸烟的乘客，还有有无票乘车或者越站乘车行为的旅客呢，将会在一定期限内被限制乘坐火车。 对，注意文明素质啊。还有五月一号开始，海南将会对59个国家或地区的游客实行免签政策，预计海南的旅游将会变得更加的火热。 总之呢，希望假期出游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文明出行，提前安排好行程。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记得开卷有益，多多去阅读，然后呢，保持阅读的好习惯。 是， 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文字会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啊。 所以欢迎各位朋友把你们最近看的一本手边读物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也可以回复读书两个字，看看我们在直播间读什么。然后接下来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小忧伤啊。因为这些著名的音乐人或者歌手，其实之前陆续有一些人离开我们，但这一次呢，这个人可能对于很多喜欢听流行乐的朋友来说呢，他的名字也不算陌生了。对，对，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好像是啊，又是刷爆了朋友圈。 对，其实他有人说他的遗体呢是在当天下午，周五下午在阿曼首都被发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死因不明。 喜欢音乐，尤其是喜欢电音的朋友可能对他比较熟悉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好像不太熟悉。那么这一位被刷屏的音乐人是谁呢？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要不从他的一些熟悉的歌曲来介绍一下。Avicii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称之他为歌王。为什么叫他歌王呢？就是因为每一次据说要来中国看一些巡演的时候，都会有临时的一些计划去打断。但是这次也是和我们有被把我们很多歌迷们放了一次鸽子，冗长的鸽子。 他其实2010年的时候出道，然后连续8年是登上了全国的百大 DJ 的排行榜，而且曾经跟很多人的合作过啊， 比如说麦当娜。 对，像啊，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人呢，有这个就是 Minas 吴建豪，还有王力宏，其实都有合作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那时候还在做早间的节目的时候，常常会播放的一首歌曲是 Wake Me Up。 这首歌其实之前也是在 YouTube 上创造下了14亿的点击量，我记得是。 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Waiting for Love 其实也是在21个国家的热门音乐的排行榜打入前10。这首歌也是从星期一直唱到了星期天啊。 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回忆一下 Avicii。 今天这个版本呢，应该是 live 这个现场的版本啊。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他的很多的音乐作品呢，曾经也是在一些热门的音乐排行榜上有非常不错的成绩。 是， 当然同时也带来了非常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酗酒的问题。 所以说他的身体已经好几次亮起了红灯了，心理状态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8岁。只能说英年早逝了。 对，真的是，因为中间其实有因为健康的因素呢，2次暂时隐退。有一位他的朋友说，他甚至需要连续60个小时就什么都不做，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工作室里面低着头坐着才能够恢复状态。 而且去年他带着自己的新专辑 Avicii 再次回到电音的歌坛，结果今年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其实还挺悲痛的， 就让人有一些忧伤。其实他也说过一句话哈，他说呢，我们在琐碎生活和不朽的事业里呢，去寻找一个点，它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创造音乐是我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 对，其实我 Avicii 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身体一 才是我们应该放在我们重头之重的一件事儿。嗯，紧接着就是财富、荣誉、地位，其实都是零了。如果不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拥有再多的也都没有意义。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也送给他吧。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I love to hit the road loud,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And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on forever face. And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re gonna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最王牌，我们有两首歌，包括他自己的这首 Waiting for Love， 还有现在的这一首 See You Again， 来致敬这位天才 DJ。 其实有很多朋友我们已经看到了，说 A Vision Asian 天妒英才，一路走好。 其实人生在世呢，多多少少呢都会碰到一些坎坷啊。包括其实你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一些歌手啊演员，其实他们也有巨大的压力要去面对。包括潘帅，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六在北京进行了自己的演唱会，据说在现场也一度落泪，有没有？ 对，痛哭了15秒钟。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现场的原声吧。 原音呈现，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Hello， 我是文艺小分队队长艾科。这个周末呢，带大家感受了一场酣畅淋漓、透着真心的潘玮柏演唱会。可能现场不需要非常非常有创意，也不需要有多么多么庞大的气势。那时、那刻、那景象，台上的偶像，还有坐在台下的自己，这一切的真情实感，彼此都能感受得到。还记得屏幕上出现的那几个词吗 ？Smile、Happiness、Love、Persistence。这就是潘玮柏 Alpha 创始者巡回演唱会的全部主题。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错过了去现场和我们一起感受全场大合唱不得不爱，还有看到潘玮柏心疼15秒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声音还有图片带你再一次去领略一下潘玮柏的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感谢你们周的支持。哇，今天应该是我唱过有史来最嗨的一场演唱会了，个人演唱会。在大家都很懂得维持自己的秩序的来讲，今天真的是太嗨了，谢谢你们。所以我们在有秩序的情况之内。让北京听到你们的声音。 Yeah. 不在我家失去未来，把身上的妖精都让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很精彩。 全场大合唱是不是？ 是啊，其实如果要是去到现场的朋友才能够真正的身临其境感受到一个偶像的魅力，就偶像他已经不是存在于就是好像你传对于他的一些歌曲的认知，他更代表着一个时代， 对，应该说是一个时段，比如说陪伴了你的成长。当然潘帅潘玮柏其实他的很多的音乐呢也是伴随着很多人的青春的，就现场有很多的大合唱是不是？ 对，而且曾经一度落泪嘛，就刚才我们不是埋下了一个伏笔，但是没有说得很透彻，就是他在之前健康也是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就是他自己也在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啊，祝福他越来越好啊。加入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文艺小分队，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看到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演唱会啊，包括一些文艺的现场啊，走到这个现场当中去感受他们的魅力。 但是呢，提前你要关注一下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只是呈现了一个小部分，稍后我们会有一个推送给大家。 对，推送是在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在白金 FM 看得到。而接下来我们的问题要来了哈。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提问了。刚才我们听了这个潘玮柏在现场的一首歌叫《不得不爱》。 我们问题很简单啊，就是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这首歌的人是叫辣子吗？ 想这个题啊，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答对的朋友会有机会参与我们的 call-in 连线，然后看看今天的白给100块是不是你接到电话来答题哦。 来自张信哲，雨后送给你。 公路在荒漠无尽的延伸，车窗里你我聊起彼此人生，像一生之间一次的缘分，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渐渐放晴的天空，旅行的寂寞，独自在异乡生活，没有爱多么难走，雨后看的缘分，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渐渐放晴的天空，旅行的寂寞，独自在异乡生活，没有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快快快快快快！ 白给100块，现在我们奖金又回到100块了啊！ 快快快快快！ 快来看看今儿电话打给谁啊、嗯！ 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 问题也非常简单，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潘帅合唱的那首歌曲，他以前合唱的版本是和辣子一起唱的吗？ 不得不爱那首歌。 会让人放光芒，虽然这是每一个人都向往，大多数日子还是要坚强。别把希望放在某个人身上，我宁愿自己买钻戒戴上，也不愿分手后还要还给他。让我走在自己选择路上，就算淋一点雨我也无妨。哈哈，一个人 很多人在路上的堵车的朋友呢，就是特别怕听到这个字。 嗯，快，哎，第一位已经接通了是吗？ 啊，是吗？ 嗯，我们来听下他的声音吧。 好，来来来 ，Hello， 看看是哪位 ？Hello，Hello，Hello， 你好。 哎、hey ，你好，哎，好，感觉好礼貌，我跟你说。 Hello，Hello， 大家好， 声音很亲切。哎，怎么称呼你？是 啊，我是啊，我叫尤兰达。 尤兰达，我跟差点说、嗯，哎，请问你是辣子吗？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白给100块，欢迎尤兰达。 尤兰达，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优雅。 对我们最近呢，其实有一些头像都非常二次元的朋友、 嗯、 啊，包括这个尤兰达，这个头像是一个动漫人物还是？ 手绘人物。 手绘的。 绘的是自己吗？ 啊、 哦， 对， 好漂亮、啊哦！ 真的， 是不是？ 真的。 尤兰达关注我们的时间也挺久的了，2017年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白洁 FM 了。然后， 哦，对， 所以你也是基本上天天属于那个只听我们在这问这个题，没有自己参与过的一个状态。 也参与过， 就是回答我们9块9的那种问题，是不是？ 没有，他说他参与过，但是他没有被我们打进过电话，对不对？ 哦，是吧？ 哦，对。 怎么回答的这么勉强？ 感觉特别像托儿的。 对，感觉好，就是特别特别不熟，你知道吗？就是 假，感觉。 对啊。 突然间说有没有那个连线过？嗯 啊 对， 没有， 对吧？对吧？嗯、 哎，好。OK， 尤兰达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车里。 哦，没有没有在那个马家埠东路吧？ 我这。 因为你刚才 见之后，因为我们家就住在马家埠， 对， 所以 因为你刚才说说我们什么说马家埠东路什么的，对。 刚在播那个交通的时候 啊， 顺便帮我们指错了。OK， 好了，回来了，我们赶紧来参与今天的白给一百块五道题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嗯，好的， 加油。昨天北京电影节天坛奖公布获奖名单，请问获得本届天坛奖最佳导演奖的是一位男导演吗？ 啊，是。 好可惜， 出师不利啊！ 好可惜， 就是觉得你觉得最佳导演是谁啊？是冯小刚 还是？我没看，所以我懵的。 你蒙得这么理直气壮，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是 说男导演可能会更加有这个创作天分吗？其实女导演这次获奖的就是女导演， 对， 是妈妈。 所以其实这一次天坛奖提出说有更关注这些女导演，包括他们那些作品，更关注这个女性的力量。 嗯、 所以是妈妈的导演叫玛丽安·卡奇瓦尼。 嗯，我还正当力量说下一道题一定会很有意思。 下一道题如果让你答你应该也可以答对，但是第一题就失败了，那我们只能是说声抱歉。谢谢尤兰达，谢谢。 啊，没事没关系。 好的，小红包待会儿送上，别忘了发二维码的截图。 嗯，好的， 再见， 谢谢， 拜拜 拜 拜拜。 好，下一位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王牌福利，白给一百块。接下来我们正在连线第二位参与节目的朋友，每天可以在下午的5:50之后、听我们的王牌新发现，或者是我们直接抛出的预热题。 嗯，我只要回答对问题，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有机会被我们抽中啦。 好，刚才尤兰达挑战失败了，但是接下来一位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看看是谁。Hello。 Hello， 老白。 嗨，你好。如此简练的问答，一看就是男生之间的对话。 嗯， 该怎么称呼你？ 小磊。 小磊，啊， 关注时间非常久了， 有点激动。 啊，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情绪调整一下，好吗？准备要开始答题了，有没有信心？ 有，来吧。 我看你的头像应该是家里有这孩子了，已经是啊，对吧？ 哎，对对对。 这个儿子多大了？ 儿子4周了。 啊？ 四周了吗？ 4周岁啊，好， 对对， 4周岁。 这个题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啊，有可能，我试试看。来，小磊，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叫小磊的人，看看这个小磊今天表现怎么样。第一题，冰雹一般是发生在夏天是吗？冰雹 不是， 是发生在夏天是吗？ 不是，冬天也行。 一定要加油啊！我真的特别想说，因为我特别想问出下一道题。 冰雹一般是发生在夏天吗？答案应该是、一般啊。 Hello， 嗨， 好好，明白了，明白了。 开启了寒暄模式之后，就有点 咱们就问不出来那道题，下面那道题我就想问，就是不给我机会，你知道吗？哎，小磊， 有点激动，你知道吗？ 不要激动了，谢谢你参与，你激动的还在后边，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红包给你的，好吗？ 好的，谢谢。 再见了， 拜拜， 拜拜。哎，怎么办？这个题还能 问 出来吗？ 我们再打一个吧，连线一下，好不 好？ 好 吧。因为不问出来这道题，你觉得那个难受，你知道吗？ 对对对，真的的。 他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赶紧来请他进场。 Hello，Hello，Hello， 你好，白姐。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怎么称呼你？ 叫我 Maggie 吧。 Maggie。 对， 就连线的朋友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英文名。 哎，今天都好时尚，有 Landa、 Maggie， 还有 Maggie， 中间加了一个小磊。好嘞，好嘞 ，OK。 对话方式应该是 My name is Echo， What's your name？ Echo 啊，你去把我那个东西给我 take 一下，好不好？好，哎，那个 Maggie， 你先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加油啊！五道题，我觉得这道题。可能会有一些挑战性，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情况啊，我不太清楚。如果有孩子的话，这道题可能会更容易回答一些。 对， 好吧，我试试。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最近呢，小猪佩奇很流行啊，这个应该是一直很流行。 I'm Peppa Pig。 对，请问在动画片《小猪佩奇》当中，小猪佩奇是一个女生吗？ 不是。 英雄所见略同。 对，刚才我在问这个小雪的时候啊，就是问艾科的时候他也回答说不是。为什么小猪佩奇是不是一个女生？他是个男生吗？你觉得？ 这他就是在 听这个名字佩奇就 不男不女。 什么不男不女？人家明明是个女生，虽然这个形象是个这个可爱的小猪的形象，对不对？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他们家的成员？我觉得你刚才介绍还挺可爱的。 对，我是小猪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所以那个乔治才是男生啊，佩奇是女生。 好吧， 我们今天问， 终于把这个题问出来了， 松了一口气。 我再问你一下，在小猪佩奇当中，小猪佩奇的年龄是四岁吗？ 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猜是吧。 被小这个倒在了小猪佩奇的题目跟前，是不是有点冤感觉？ 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出他们那个 slogan 是“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 好吧，今天最后一位答题者同样挑战失败了，但是，都是第一题答错，对不对？今天啊，但是还是请你帮我们来揭晓一下预热题的答案吧。嗯， 不过爱是合唱的人是叫辣子吗？ 不是辣子，是弦子。 弦子， 忍不住笑了。 好，谢谢你，谢谢 Maggie，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辣子。 嗨，辣子。都是吃的辣子咸子辣子辣的咸了，还有酸酸和甜甜啊。 对 对啊， 先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佩服一下我们俩，这个脑洞有点太大了。 是，实在是抱歉出这个题。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应该是一个好久都没有见到的一个我们的单元了 啊。今天呢，白话娱乐要说什么内容呢？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谢谢大家，这雷鸣般的或者是稀疏的掌声啊，也谢谢你们在这个四面八方，在这个城市的各个的角落，然后呢在心里面为我们鼓的掌啊，感谢你们白话娱乐，我是白杰，久违了，好久不见了，也谢谢你们的嘘声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剧场啊，白话剧场确实是很久没有开张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冬天这个天气冷吗，是不是啊，我就生怕这个天气冷啊，我再冷着你们是吧，咱们这儿没暖气。话说回来了，天确实有点冷，好不容易你说盼到春天啊，结果刚刚过去这个周末这个温度又跳水了，31度直接就跳到了19度，我都以为马上要夏天了，没有想到一下又给我冻回冰箱去了。你看前不久那清明的时候您还记得吗？还下雪，这气温也是直降十几度，然后我就纳闷了，你知道吗？我说这天气是怎么回事呢？正好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啊，哎，人这工作，人气象局的啊，是吧？这雷公雷母的是吧？我就问， 我这个，你们这天气是什么情况？这个你给我解释解释呗。他就特别不屑的看了我一眼，跟我说：“哎呀，你知道什么叫做满二十减十吗？”嘿，合着您这春季大促销啊！好在啊，好在啊，本周开始这气温总算是要稳步上升了，这回啊，咱们终于可以放心的洗秋裤了。北京的春天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您看啊，这一会儿倒春寒，一会儿呢又是飘杨柳絮，就苦了那些过敏体质的朋友。但是我就时常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做人呢，一定要有大格局。你看你啊，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总是去想问题，你得站在这个树的角度去想一想，这个杨絮和柳絮是吧，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啊，杨树和柳树，哎，人都是分雌雄的，对不对啊？啊，然后你看到这个杨絮和柳絮呢，其实就是雄树和雌树爱情的结晶，白絮包裹着的树种子啊，你明白了吧？这个北京城它其实就是一个朋友圈啊，然后呢，飘飞的这个柳絮就是一个大型的晒娃现场，怎么样？是不是够精彩的哈？所以说你偶尔可以，不要总是天天在朋友圈晒娃，好吧？这柳絮其实是容易导致过敏的，但是最近呢，有一位这个当红小生，他也是过敏体质，他就是偶像练习生的 C 位出道的蔡徐坤。说到这位蔡徐坤，最近呢人气真的是哎呀高的吓人啊！打开最近的娱乐版，张震担任戛纳评委只能排到第三条，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布了获奖名单，勉强的排在了第二条。头条是什么呢？蔡徐坤发布的刷牙视频。要硬掰过去的话也能说得通是吧，就是注意口腔卫生，然后刷牙很重要。其实上周这个蔡徐坤的这个新剧我才不会被女生欺负呢，瞧这名儿起的，这开播啊，首播第一天点击量就突破了2000万，既然人气这么高，我也有必要了解一下，所以呢强烈的求知欲啊就让我点了进去，可是强烈的求生欲又让我赶紧退了出来。我以为我打开的是青春偶像剧，您听这名字对吧，但是看了一下啊，我却发现我看的是低幼儿童剧。上一次我真的有这种感觉的电视剧是，我想想，巴拉巴拉小魔仙。难道是我太老了吗？难道是我跟不上潮流了吗？于是我就问了一下我还在上小学的那侄子，我就说，哎，你觉得那个蔡徐坤啊，他这个新剧怎么样啊？小侄子直接眉毛一挑，特别鄙视的看了我一眼，说，哎呀，那个太幼稚，我现在只看小猪佩奇。掌声送给这位社会人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啊！你看，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得要多读书啊。今天呢是世界读书日，我觉得读书呢当然是可以使人进步的，对吧？我觉得现在我们现代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每天抱着手机啊，成天抱着手机，然后呢不停的看这个看那个，然后呢忽略了读书或者去感受这个文字的力量。我觉得读书的好处呢还是很多的，就比如说我吧。自从我养成了这个睡前读书的好习惯，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失眠了。你说是不是开卷有益？谢谢大家，白话娱乐，我是白杰，下次见。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来着，叫读 你，读 你，哎呀。 好了，接下来大家要好好的听一下我们了哈，别读我们了，因为我们马上要放一首歌的前奏， 是、让大家今天来猜一下歌名好不好？ 好啊，音乐题对不对？ 是，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而且呢是出自一部琼瑶电视剧当中。 对，只要在瞬间把歌名发过来，最快发来的一位朋友一定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小红包。 准备好手机了吗？ 对，先来关注白杰 FM， 杨俊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那个打开这个对话框，准备好输入这个歌名啊，准备好，我们来倒计时一下，好不好？ 一。 倒计时，倒计时， 十、 二、三、 九、 哎，三、二、一就好了。 一、 二、三，对，好，三、二、一。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空空如也，来自仍然。好吧，这算是新歌吧，哈、算是新歌了。接下来这首老歌，大家都在猜到底叫什么名字？ 没听过， 有人说叫《情深深雨蒙蒙》， 有人说叫《又见一帘幽梦》。 嗨，什么什么，这个答案都有。 还有什么北京银行什么乱七八糟？ 北京银行房源宝啊， 还有 这把我们的广告都说出来了。 各种这个琼瑶剧都已经出现了。 对，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其实你们，我觉得发四个字就够了。有的人非要把这个一句歌词发给我们， 我们要不要来听一下？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好想好想啊，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记述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与指挥家陈林、中央音乐学院名家室内乐团、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艺术指导卢静怡携手，带来一台精心挑选的西方经典小提琴作品，详询6655000。今天零点乐队最新单曲《天下无敌》首发上线，由吉他手李英、键盘手朝洛蒙、主唱薛晓光、鼓手段思黎及贝斯手杨海东组成横跨60、70、80不同世代的萌叔辣妹组合，延续了一贯的流行摇滚曲风，传达了他们面对困难不妥协、不放弃的摇滚精神。歌手白举纲2018新专辑《先导》视频今天全网曝光，白举纲选择做一个单色少年，用自己的音符速写不一样的青春色彩。2018全新唱片即将全网揭晓。日前由王嘉尔作词作曲的全新原创音乐《Dawn of Us》首发之后，受到来自媒体和全球粉丝的关注，更有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留言称，嘉尔的新歌让人如沐春风，以及已经循环听了几天就是听不腻等等，被评为最适合在夏日无限循环的歌曲。 Dawn of Us 意味黎明之初， MV 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各大平台播放总量超过300万，成为当下最热门的 MV 之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地区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大望桥到远通桥，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西部地区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以上路段出城方向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放心，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音乐素描， 无论我们前面在一起玩得多开心，在这个时间呢，我们都要稍微趋于平静和安静一些了。谢谢刚才来参与互动的朋友，今天有几位朋友发来正确答案，在前面的那一轮互动当中，最快发来答案的朋友他是 天正， 对。 第二位朋友呢，他叫做急急如律令， 对，后面急急如律令那个应该是从我们当中在选的， 对， 是不是？ 对。所以呢，恭喜各位。 对，每天都有人问说我是最快的发来速度，好像还真不是啊。但是明天继续加油。 是，我们明天可以就是为大家公布一下前五名。 对，明天开始吧。现在我们要先给大家讲故事，因为我们要化身偷故事的人了。今天的这首歌曾经出现在一部有关于80后的电视剧当中，那部电视剧的名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应该很清楚的记得里面的那个主人公，陆涛，还有米莱，等等等等哈。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的《左边》。 来日可期，他说分开1年0.3个月了，因为我不喜欢烟味，所以你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吸过烟。就在昨天，我在街上又碰到了你，你现在正在路边跟朋友说话，手里夹着烟，我喊了你一声，下意识的就赶紧把烟头扔掉了，然后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红着脸跑过来说，嗨，好久不见。一瞬间我满是心酸。 走慢点也可以，这位朋友说，如果我爸爸当年跟我妈谈恋爱的时候唱这首歌给我妈妈听，绝对是迷之尴尬，因为我爸爸的心脏就在右边。我妈跟我说， 而且当时他还特别担心我爸爸是不是不太正常，而且十分庆幸的我没有遗传到我爸的这个特征。我的妈妈呀，这是多么浪漫的一个梗啊！不管我的心跳在左边还是右边，里面始终都有你。其实有关于这首歌，我觉得最贴切的一句鸡汤就是我爱你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啊、嗯、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杨丞琳的左边，这里是正在进行中的娱乐最王牌。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短信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 素描，我们找了一些故事和你分享的音乐。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我们北京电台的一个活动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继续关于主播新势力，前段时间我们也紧锣密鼓和大家来宣传的这个事儿。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的大赛初赛以及已经在上周正式结束了，而且现场呢，大家会看到有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主持人参加了这个比赛。 对， 大家都是在为广播梦想而战的。 对。 而这次呢，电台也是集结了很多相关的负责人，包括知名的主持人来参加担当评委的这个角色。 好，就是说到这个初赛晋级名单，4月底就要揭晓，5月会有复赛，还可以关注一下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利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还有就是 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谢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今天推荐什么样子的音乐给大家呢？啊，很多人都很期待哈。其实也不用那么太期待， 就怕 因为期待值太高的话呢，怕你们会失望，对不对哈？其实会有一些歌是我们很喜欢的，有一些是可能会被捕捉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我其实自己没有那么喜欢。我记得忘了是哪一次在做一个音乐节目的时候啊，被邀请去做一个音乐节目的时候放了这首歌。然后呢，当时就有一个我的大学的一个舍友，同宿舍的一个哥们儿，他自己潜伏在那个里面听，就是不能说是偷听啊，突然就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从那个屏幕里面亮了出来啊，他就推荐了这首歌，然后呢放了这首歌之后他就很开心，一个当时就很文艺，现在同样也矫情的很厉害的一个男青年啊，或者现在应该是叫男中年了。不管怎么说，就突然想到这一首李志带来的这个忽然，今天就推荐给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朋友喜欢。 刚好推荐你这首歌之前，我们还给大家说过，这次的草莓音乐节李志也将会现身现场。 对。 忽然就流出泪来，忽然想要听到他的声音，而我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是谁在温暖你，有谁会让我觉得这夜晚还有期盼，我就会跟着他去远行。潮汐的生活，幻想着你被害怕定格的角落，最后我一个人越走越孤单，幻想潮汐的生活，幻想着你被灯光伤感了寂寞，最后你一个人越走越孤单，害怕潮汐的生活，害怕着你被灯光伤感了寂寞，最后我们就越走越孤单。 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音乐素描之后的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是，刚才推荐这首歌就是来自李志的忽然，有朋友就说这歌比刚才音乐素描里的歌还虐呢。 所以你要不要帮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节奏？ 是，我今天想推荐这首歌曲送给这个雨过天晴，现在的空气应该会异常清新，来自王若琳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听歌同时呢，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下雨的时候跑得快，跑着和走路淋的雨是一样的吗？ 你把问题再重复一遍吧。 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呢，你跑步或者说你走路淋的雨的雨水的滴数应该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要这么虐自己？打个伞不好吗？So I just did miss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很执着的听友叫王先生，然后今天他每次都首先来参加白给100块啊， 嗯， 今天好不容易答对了，然后没有把手机号过来。 对，刚才我们在议论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在每次答完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附加自己的号码。 对，然后刚才又来回答说啊，这个跑着和走着肯定是不一样啊，淋着这个雨，因为你走路的时候淋到你身上的雨只有你头那一块，你跑的话呢，你前面就会淋到你的身上，相当于增加了 淋雨的面积。 对。 就因为这两天不是下雨嘛，然后我就经常会有那种出行不太喜欢打伞的这个毛病。 习惯啊、 嗯，然后呢，我身边很多朋友就会劝解说：“你快跑两步啊，嗯、你快跑就会少淋一些雨啊。” 根本不是这样的， 真的就是你跑步和走路淋的雨量都是一样的。 哎呀，对，反正我是深有体会。对于我像我这样的大头来说，真的是下雨不愁嘛，对不对？跑着和走着淋雨的面积都是一样的，这是我可以肯定的。 我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的这个主播私房歌，你可以继续推荐好歌给我们了。 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周末的时候一个朋友放送给我听，说哎，这首歌你听过吗？然后我说让我屏息回忆一下，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听过，就是来自周蕙前两张专辑其中的一张专辑主打歌曲。据说这首歌勾起了很多年轻朋友或者说高中时候的甜蜜回忆。 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滴滴的雨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住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 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嗯，听了半首歌的时间，但是却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就是来自周蕙的一首《 好想好好爱你》。因为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没有听过，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聆听，这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而且非常有意思，就是前两张专辑他都是以漫画的形象示人的嘛，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这么甜美的声音究竟长什么样呢？ 嗯，所以现在觉得你再翻回去听他的专辑或者他的歌，感觉怎么样？ 还挺甜的。 对，歌是很甜的啊。对，人其实也很甜。对，周蕙嘛，就是当时就是刚发专辑的时候，就是全是以漫画形象示人。 是。 对，好吧，但是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很经典的情歌作品。好，我们听一个轻松一点的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好不好？这首歌叫做 Flowers， 觉得很适合在雨后天晴的时候来听到的一首歌。当然也可能会有些人对它做一些视觉化的设想，比如说有关于电影的一些画面，可以很适合的恰在其中。 Flowers。 I 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 and the beauty of it all is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To make those rainbows in my mind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 and I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歌特别适合在一个电影的结束的时候，两个人比如说在肩头相遇， 对， 然后这样相视一笑，然后这个歌就响起来了。 刚我想问你说这首歌是关于爱情的歌吗？因为为什么就是出现那种旋律感是很甜蜜的感觉。 所以说我说心有花开啊，心花怒放，大概就是这个状态了。好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别忘了明天接着来找我们 哦。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哎，老伙计，你呢？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